话说有个细路女见到佢 Auntie 剪短咗头发，就问啦 ：Auntie， 点解你要剪短头发啊 ？Auntie 就话： 预打你啊嘛。 细路女就好惊咁问：点解你要打我啊？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他对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都有一定研究。 他认为香港文学各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可以和而不同。 香港文学需要不同背景的、不同写作风格的作家来共襄盛举。 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主持施志荣请来王德威和香港作家一同共襄盛举。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5日，行会通过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包括额外输入约3000名护理员。 周幸彤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及刑罚。 新增14870宗确诊，多35名患者离世。 美国联储局加息 0.5 厘，议息声明指持续加息适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安老院咧同埋残疾院舍咧，过往都提到一啲护理员嘅人手啊，要请人都未必咁容易。劳福局咧，寻日就系宣布咗一个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嘅，咁就话咧会额外输入大约3000名嘅护理员啦，连同全港而家已经有大约4000名嘅输入护理员，咁啊配额上限咧就会增加去到7000人。劳福局的发言人就说，业界未来三年是额外需要至少大约4500名的护理员，就算有了个特别计划配额全数获批都好，预计仍然有最少1500个的空缺可以由本地的求职者去填补的。你又怎么看呢？现在说第二季推出这个特别计划的1872311 1872311，过往来讲就是私院可以请一些的输入外劳护理员，咁但系就讲紧津助院舍同埋合约院舍就唔得嘅。今次咧都系准许到所有嘅安老院、所有嘅残疾院舍咧都可以申请输入呢个外劳护理员嘅，同时都有啲精简程序嘅情况嘅。咁成个审批都话可以由五个月啦缩短到两个月嘅。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特别计划先。香港安老服务协会秘书长陈容洲，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永洲，先讲个配额先，而家就话去到可以去到7000个，原本已经有4000个噶啦，咁数字上面你觉得够唔够？业界嚟讲觉得又而家争几多啦？呢一个数字系咪满足到咧？又 其实头先主持人都有讲啦，其实政府都做过统计啦，其实预计未来三年咧，我哋系需要 extra 4500个一啲护理员去帮手去照顾嘅需要，咁所以3000个咧，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当然系。仲差千五個啦，咁但係政府都有講，就係希望嗰千五個咧，係透過一啲其他方法喺本地市場上面揾到啲千五個供應咧，咁其實就會係比較理想啲。咁業界啦，我哋尋日咧收到呢個新計劃嘅新聞公告啦，其實都表示歡迎，因為覺得呢個計劃情況之下咧，其實第一啦，可以舒緩到現時我哋前線嘅護理員不足啦，另外咧，其實針對明年咧。我諗大家之前如果留意新聞都知道，政府咧其實計劃下年會新增多2300個一啲安老宿位。咁其中有啲好大型嘅院舍咧，譬如古洞有一個大型院舍有需要提供嘅1700個宿位。咁面對住呢啲咁多嘅大院啦，同埋新增嘅宿位咧，我哋業界都好擔心，就係當呢啲新院開咗之後，其實一定要請人去照顧老人家。咁啲人如果冇呢一個計劃之下咧，啲人喺邊度嚟咧？會唔會喺行內又會形成一個惡性嘅競爭啦？咁變相咗做唔到真正提供宿位照顧老人家嗰個功能啦， 所以我就想知啦，7000個你覺得而家呢個額係夠唔夠啦？或者有冇聽過會係繼續加碼上去咧？ 暫時我哋就呢一、這個7000個呢一個咧，其實都係覺得，我覺得係要因時去檢討啦。會睇翻我自己會，我覺得咧會睇翻首先睇翻下年個申請嘅程序裏面。 究竟因為我哋院舍啦，坦白講，我哋都唔係盲目咁去申請，即係越多越好啊，即係我哋足夠就 OK 噶啦。咁、如果睇翻下年個申請嘅情況，如果係真係用盡曬3000個 quota， 好快就已經申請完嘅話咧，咁我相信個需求上面咧係真係有需要再將個名額加大。但係如果3000個用唔曬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可以就再觀望睇翻，究竟係咪實際嘅需要係咁多？係啦，因為呢、這、一個因為今次計劃之下咧，其實都多咗一啲唔同類型嘅院舍可以申請，即係之前唔得嗰啲啦，包括咗一啲合約院舍啊、政府啲津助院舍。咁佢哋個需求究竟係點樣咧？咁其實都我覺得可以透過呢一個新計劃可以睇到，究竟佢哋嗰個需要係咪咁多啊，或者係需唔需要再增加咁樣？ 你哋擔唔擔心，如果係開放到合約院舍或者津助院舍都可以輸入外勞嘅時候，變咗同一啲私營嘅院舍有啲會爭人咧？會唔會咁咧？ 呢、這個就唔太擔心嘅，因為始終成個計劃下咧，其實佢哋個工資啊、工時啊，所有都係用一個叫做一個標準化形式去做啦。 嗯， 即係都係用一個同一個薪金同一個待遇，咁所以就冇一個叫做一個可能一個好直接嘅競爭。但係我哋業界就擔心，即係呢3000個其實都唔少啦。咁喺以往嘅一啲經驗啦，即係我哋而家開始都難揾咗一啲輸入外勞，因為相對因為可能疫情啦，疫情之下可能佢哋又冇得經常翻屋企探親啊呢個方面啦。第二就係、可能個待遇上面，其實上面內地嘅護理員嘅需求都唔細噶。咁佢哋出到的工資啊，所有嘢佢哋比較之下咧，可能對於佢哋嘅吸引力嚟講咧，都減少咗嚟香港做嘢。咁所以我哋都擔心就係話嚟緊嗰3000個名額，就算政府俾咗我哋究竟係咪咁容易可以揾到一啲人落嚟幫手咧？咁都要需要時間去證明啊呢樣嘢。 不過政府都話其實個計劃就不限於係請內地人係作為一個外勞嘅，佢話基本上其實輸入護理員咧，即雖然都話主要係嚟自內地，但係唔係淨係限於內地嘅，係咪可以考慮埋其他國家咧？ 呢、這個我哋都有分享過，可能係一啲東南亞國家咧都可以成為即係一個申請嘅對象啦。咁但係以往我哋主要真係從一啲廣東省輸入外勞去即係去做呢一樣嘢。咁如果譬如你要開拓一個東南亞一個新嘅一個輸入護理員嘅一個方法嘅話咧，我哋需要時間去探討下點樣去做到呢一樣嘢，因為即係唔係咁簡單，就係話你一申請有咁，即係可能你都要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個嗰個國家嘅政策係點樣啦？究竟係咪咁容易可以輸出呢啲外勞出嚟咁樣？ 係啊。另外今次呢個特別計劃咧，就喺個申請嘅程序上面有啲唔同嘅。過往譬如經補充勞工計劃咧，就要勞顧會有一個嘅步驟啦。今次就唔需要經勞顧會嘅，就話改由勞福局啦、社署同埋勞工處代表組成嘅跨部門聯絡小組，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審批。咁同時亦都提到話一啲程序嘅精簡，就話可以由5個月縮減到2個月嘅。點睇呢啲程序？程序同埋步驟有同過往喺申請輸入外勞係唔同嘅咧？ 我哋當然係覺得成個程序上面簡化咗咧，係對於我哋嗰個業界經營者嚟講更加貼地啦，彈性處理啲咯，可以。因為以往咧，其實如果係經一般嘅補充勞工申請咧，其實5個月，我覺得保守咗。實際嘅情況咧，我哋咧經驗咧係要差唔多9個月咧，由申請到真係政府出信去通知批嘅名額咧，差唔多都要9個月嘅時間。咁如果而家喺呢個申請程序裏面縮減咗嘅話咧，我相信喺我哋預算人手個需求同埋做一啲計劃嘅時候咧，會更加可以彈性處理咯。 但過往咁耐，其實係咩原因咧？有冇了解過咧？ 其實因為過往個時間咧，就當然我哋都其實同而家呢個新計劃一樣，都係要經過4個星期嘅本地招聘啦，因為我哋都。成個精神就係要保障本地員工就優先嘛，咁所以我哋都要做一個4個星期一個叫做招本地招聘。咁以往咧，其實時間棘咗咧，就會喺可能係一啲當勞工處過嚟一啲做一啲申請上面嘅審批攞資料啦。第一，第二就係可能佢哋都要開勞顧會去開會去檢視翻究竟呢一個 case 究竟係咪可以合格去申請批俾佢咧？咁往往都要等勞顧會開會。咁佢哋開會都係嗰個頻道就可能即係唔係咁密啦，咁所以變咗每一次都喺呢一度會比較用得多時間，係啦，咁所以希望今次喺新計劃之下 可以精簡程序，咁啊令到真係有確切即係迫切需要嘅一啲院舍嘅護理需要嘅一啲院舍啦，咁可以快啲得到支援啦。 Okay. 薪酬方面咧就話本地招聘嘅護理員啦，就話薪金就係維持唔低過一啲輸入嘅護理員，咁啊另外都話輸入護理員都係唔可以低過話即係而家統計處編制嗰個長者服務業護理員每個月嘅工資中位數14,150元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保障到一啲本地嘅護理員啦？啲工會都提到，即係首先14,000多元就未必好吸引啦。如果你用外勞都可以請到相當部分嘅護理員嘅時候，滿足到部分嘅人手嘅時候，仲有冇誘因去提升本地護理員嘅人工咧？係咪維持咗喺14,000多元咧？會唔會有啲工會提到話、可能去到20,000元先至有一個吸引力？但係而家有一個外勞係咁大批可以輸入到嘅時候，仲有冇誘因係提升到本地護理員嘅待遇咧？ 首先我想讲呢，其实而家我哋现时嘅情况呢，请本地护理员呢 ,14,000 系冇可能请得到㗎啦。我哋而家个护理员嘅薪酬呢几乎基本上都系计埋16,000至18,000呢个水平。咁、其实即系已经系高过嗰、那个叫做输入劳工嗰14,000多。咁、但系就即系无可奈何用呢个人工嘅时候呢，我哋都一直都见唔到一啲新人入行啦。即係冇人入行，咁變咗咧都係要以即係要希望即係要依靠呢一個輸入勞工計劃去補充嗰個護理員嘅不足。咁其實即係護理，即係如果你問我啦，經營者嚟講咧，其實如果可以用即係16,000、18,000，我哋請到一啲足夠嘅本地護理員咧，我自己都傾向會係請本地護理員優先，因為始終我哋覺得香港人照顧翻香港人一定係最好啦。第二，其實如果去照即係去請呢啲一啲輸入外勞工嘅話，其實唔單單係俾14,000多元呢一個工資嘅，我哋仲要提供埋啲宿舍啊、伙食啊，同埋一啲即係心理上面嘅一啲輔導啦，同埋一啲培訓嘅上面嘅需要。咁所以嗰個成本咧就唔係淨係喺個人工嗰度反映咁簡單。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真係冇辦法情況之中嘅辦法啦、因為本地一路都招聘唔到。 咁頭先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喺外勞，雖然你有其他譬如一啲頭先話心理輔導一啲伙食啊、住嘅成本啊等等啦，請一個外勞，咁、另外再加埋14,000多元啦，但起碼佢人工上面係低過16,000多，完18,000多請一個嘅本地員工。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本地嘅護理員嘅待遇可能都係我哋話齋維持喺16,000多、18,000多，日後會再提升去吸引一啲本地護理員入行嗰個機會或者誘因係咪細咗咧？ 我覺得幾方面啦，因為我哋自己了解翻咧，其實而家本地人去即係去入行做呢個護理員咧，那個原因咧。其實工資係當然係其中一項啦。第二咧，佢哋嗰個即嗰、那個唔入行嘅原因咧，其實我哋分析過，大部分都可能覺得即係嗰個晉升機會啦，同埋嗰個待遇晉升機會嗰度咧就缺乏啦。 OK， 咁變咗佢哋就覺得即係16,000多、18,000多元。咁、如果譬如一路都係做嚟做去都係18,000多元啊，即係冇一個譬如一個晉升嘅階梯嘅話咧，咁佢哋就會覺得哦，咁我不如入其他行啊，咁樣就唔好入呢一行。 Okay. 咁同埋至於你話個人工可唔可以一下子加到20,000多、30,000元？咁呢個可能相對係會吸引咗嘅。咁但係成個市場上面係咪可以承受到，即係用呢一個工資去支付翻呢一個護理人員嘅費用？咁因為始終長者嗰個負擔上面，我哋都要考慮翻。 OK，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龍洲，同你傾到呢度。陳龍洲咧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秘書長。除咗講到一啲經營者嘅睇法，又請另一邊商咧對於勞工方面又點睇咧？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埋有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理事長潘慧賢，早晨兩位。 早晨啊，薛乐文。 早晨，先讲下。 早晨， 早晨，潘伟贤同埋梁子荣。头先提到今次呢一个嘅输入护理员啊，院舍输入护理员嘅特别计划，咁而家就话额外输入大约3,000名嘅护理员啦，喺个名额上面，自己点睇个计划咧？梁子荣讲先啊，不如。 个计划最主要都系沿用于喺疫情之下，佢哋嗰个方法，即系用较短时间去招聘到一啲嘅人手去补充而家市场嘅不足啦。咁、但系今次嘅情况就仲有啲唔同嘅，就系佢计嗰个人手安排咧，系计晒其他系非护理员嗰啲数目咧，而系引入更多嘅外劳咧。 我哋擔心呢個情況係會再次更加令到本地嘅勞工咧唔會加入呢個行業去就業啦。 嗯，呢個我補充少少先，因為咧就話譬如今次除咗私營院舍咧，津助院舍、合約院舍咧就話譬如每聘用兩名嘅本地嘅全職員工，就可以最多可以輸入一名嘅護理員，就係二比一。私營院舍嗰啲咧就係話每聘用全職嘅本地職員。咁就係一個啦，就可以請多一個嘅輸入護理員，即係講緊係本地職員同埋護理員。你係講緊呢一樣嘢嘛？係嘛？ 冇錯冇錯、嗯。 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 問題嘅就係因為佢唔係以護理員個數目嚟去招聘，譬如你私營嘅或者係嗰啲自負盈虧嘅，可能你一個護理員嘅本地就可能有一個嘅外勞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佢計算埋就係其他職位嘅人員咧都可以係加入嚟嘅，咁所以可能就變相喺嗰個情況就係一個本地護理員咧，可能喺入邊可能會多到兩個至三個護理員，所以個比例其實係不成正比，同埋係擔心係外勞嘅人數仲多過係本地嘅護理員人數咯。 潘慧妍咧點睇呢個計劃？同埋計劃其實都好似有一啲喺薪金上面啦，譬如話本地嘅招聘薪金啦，唔可以係低過請輸入外勞嘅。咁而輸入外勞嘅亦都有一定嘅數字咧，就係要喺嗰個每月工資中位數14000多嗰個人工嗰度咧，係咪都可以保障到本地工人嘅權益咧？叫 其實應該咁講嘅，佢一直以嚟咧都係喺個招聘嗰度咧係14000多，咁咧就請輸入外勞嘅。咁、那、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勞工處咧，從來咧都冇監管嗰啲輸入外勞之後入咗職啦喺香港，而係嗰份薪金係咪真係出到呢一個數字咧？因為咧，我哋都有會員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個案咧，接過咧都反映嗰啲輸入外勞啊，佢雖然咧表面係俾14000多俾佢，但係咧出完糧之後咧，佢哋又會喺咧其他嘅渠道咧，係去收取嗰啲外勞嘅一啲錢嘅。其實呢個問題我哋都係有反映俾勞工處知道嚇。這個如果佢唔繼續監管咧，其實咧輸入外勞嗰啲勞工咧，根本係攞唔足呢個14000多呢個薪金。 所謂其他渠道係咩意思啊？ 嗱，因為咧，我哋都曾經咧，過去幾年咧，都接受過一啲個案咧，就係話嗰啲咧輸入外勞嘅勞工咧，佢出完糧之後咧，佢要換翻幾千蚊咧，俾個院舍嘅。咁當然咧，我哋都反映俾勞工處嘅時候咧，勞工處嘅高級職員咧，都同我哋講，哦，這個咧係佢哋自己私人嘅溝通。這個錢咧係佢哋自己嘅錢，我哋係唔可以咧去干預人哋係點樣去使用咁樣。即係我哋聽到其實當時我哋都覺得好奇怪嘅。 咁、 所以咧，你話關於輸入外勞呢個問題咧，其實一直咧未係喺疫情底下咧，其實已經有成3800多嘅外勞咧喺我哋個行業裏邊噶啦。咁你諗下啦，480多間嘅私院裏邊已經請咗咧。是3800多的輸入外勞呢，其實個比例是相當之高的。咁因為點解呢，那個私院呢個人手比例呢其實不是請好多護理員嘅啫。因為點解呢，佢哋法例呢牌照規定呢最繁忙嘅間數呢都是20院友係配置一個護理員。咁你如果以一個80人嘅院舍嚟講，佢最繁忙嘅時間只不過係配置呢4嘅護理員。但是呢幾年的情況咧，啲會員反映俾我哋聽咧，其實咧而家佢哋嘅院舍裏邊咧，其實得佢一個係本地嘅護理員嘅啫，其餘咧嗰三個咧都係已經係輸入外勞噶啦。咁你諗下，以呢個比例咧，其實咧以3000多輸入外勞咧，喺488間嘅私人院舍裏邊咧，平均每一間其實佢已經輸入咗7嘅外勞噶啦，所以相對咧，根本我哋依個護理員依個職位咧，根本喺私院裏邊已經係俾一啲輸入外勞咧係蠶食咗噶啦。 即係你嘅擔心嘅點係即係對於本地勞工嗰個保障係咪？ 係冇錯。我如果咧，如果而家政府咧仲推出呢、這個津院所有殘疾院舍咧，都可以咧用呢、這個比例咧。去輸入外勞呢，咁我哋嘅同事呢係非常之擔心嘅。因為好似頭先阿梁議員都有講啦，佢係用乜嘢嘅計算呢，係全院所有全職嘅職員作一個比例啦。 Okay. 包括你咩呢，廚房啦、文職啦、 係咪？佢一間院舍可能有成十五六個嘅全職嘅職員噶嘛？咁如果按呢個比例，你就算津院兩個請一個，咁佢間津院都已經可以請五個嘅 喎。不過見到政府又話，其實業界都有反映，輸入護理員有個好處就係流失率比較低咯。呢、這個係咪都係好實際考慮？ 當然啦，嗱、當然啦，因為佢哋輸入外勞咧，佢起碼咧就係、是、要簽兩年嘅合約嘅。喺、兩年合約裏邊咧，佢哋基本上咧，除非係好惡劣嘅啫，否則説話咧係好少話臨時咧中途咧係斷約走咗嘅。咁頭先我都有注意到咧，營運者嗰方面咧，佢哋都講啦，因為其實幾年前咧喺議會嘅層面咧，我哋開會咧都聽佢哋咧，其實喺輸入外勞啊嗰、那個傾向咧，已經唔係咁傾向我哋國內嘅勞工啦，因為咧近呢幾年咧國內勞工咧都比較係知法嘅，咁咧好多時咧係有啲不公平嘅對待咧，佢哋其實都有作出一啲嘅反應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幾年前開始已經想話咧，喺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包括好似例如印尼啊嗰啲咁嘅國家咧，去輸入我哋呢個咁樣嘅護理員嘅空缺添。 咁但係成唔成功啊？揾唔揾到咧？ 咁而家佢哋就係想提倡咯。頭先陳生係咪佢都話啦？都好擔心國內咧，我哋都好難請到一啲護理員嘅時候，係啦。咁佢都有提及呢樣嘢。 嗱，潘偉賢啊，同埋阿梁振源，因為時間差唔多，但我都想，因為今次其中一個改動就係嗰個審批方法咧，就唔再好似以前補充勞工計劃係經勞顧會嘅。這個都想問一問兩位意見，但係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八點半鐘之後我哋再傾啊，係嘛？好，轉頭翻嚟我哋會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繼續傾啦，同埋有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理事長潘偉賢嘅有關於院舍嘅外勞計劃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油麻地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3岁男途人死亡。警方指意外昨晚大约8:55发生，一名19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行驶。當駛至近彌敦道和咸美頓街交界時，據報撞到那名73歲男子，他頭部嚴重受傷，半清醒送去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調查。世界衛生組織說，期望新冠病毒和猴痘明年不會繼續成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兩種疾病最危險階段已經結束。總幹事譚德塞認為，必須要從新冠疫情學習到迅速應對突如其來的疫症爆發。另外，世衛認為中國防疫措施近期逐步放寬前，新冠個案數字已經上升。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瑞安相信，中國政府作出戰略性決定，而 Omicron 變異株高度傳播性，確令全面封控機會消失。按照部署，中國的工作重心從防控感染轉到醫療救治上，工作目標是保健康、防重症，確保防控措施調整轉段平穩有序。一批示威者10月在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抗議，期間有人報稱遇襲。英國外相祁湛明表示，警方調查後要求6名中方官員放棄外交豁免權並接受警方訊問。中國政府現在已經召回這批官員，包括總領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回應說，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的任期已滿，不久前已經奉調回國，是中方正常的人員輪換。發言人又說，今次事件是反華分子故意挑釁襲擊總領事館人員，衝闖總領事館館舍的暴力滋擾，性質十分惡劣，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残疾运动员又创佳绩啦！在十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草地滚球锦标赛，共取得3金6银2铜牌啊！哇，咁犀利啊！咁呢个礼拜日就由奖牌得主同教练分享下比赛的点滴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22年12月15日，行会通过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包括额外输入约3000名护理员。 周幸彤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及刑罚。 新增14870宗确诊，多35名患者离世。 美国联储局加息0.5厘，议息声明指持续加息适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提到咧，政府寻日就宣布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咁就系话喺保障啦本地员工咧系优先就业嘅前提之下咧，额外输入咧大约3000名嘅护理员啦。咁啊，连同而家喺香港已经有大约4000名嘅输入护理员，就配额嚟讲咧就上限增加到咧系大约7000人。预计第二季咧就推出呢一个嘅特别计划噶啦。咁啊，政府亦都话咧，出年1月咧会系咨询劳雇会。除咗係聽勞工強調啦，除咗係聽勞工界嘅意見之外咧，好多界別都會聽嘅，亦都會平衡各界嘅意見啦。又話最終咧要有方案咧係解決院舍人手不足嘅問題嘅咁。繼續請嚟頭先傾緊嘅兩位嘉賓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埋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理事長潘慧賢。早晨，兩位。 系早晨， 早晨。 嗱，主席头先都不如回应一下嗰、那个薪酬嘅保障嗰度啊，你自己有冇啲咩特别睇法嘅呢、這个？ 最主要其实而家嗰个薪酬系偏低啦，令到本地劳工唔肯入行咧。第二个情况就系因为佢哋个工作量实在系真系好多，同埋都系属于一啲厌恶性嘅工作，咁、所以其实喺薪酬上边咧反映唔到嗰、那个工作嗰个实际需要，咁所以好多嘅勞工都會係選擇其他嘅工作，即係其實嗰、那個工作嗰個實際個情況係唔能，如果唔能夠喺個工資上面反映喺嗰、那個薪酬上面嘅話，其實係各行各業都出現呢個情況，但係而家係護理行業嗰個情況特別嚴重咯。 嗯嗯，而家就話即係本地招聘嗰啲嘅員工嘅薪金啦，唔可以低過輸入護理員，而輸入護理員咧亦都係唔可以低過統計處嗰個嘅每月工資中位數14000多蚊嘅。呢、這個算唔算係一個即係一定嘅保障咧？對於本地嘅員工嚟講係？ 保障唔到本地嘅员工，因为其实个数字都系偏低啦。政府个数字其实都唔能够即系用最新个数字去反映。咁所以其实而家个数字都系偏低。如果你话即系嗰个薪金，即系外劳个薪金水平系唔能够低过中位数嘅，咁但系本身我哋都已经有一批嘅员工可能高过中位数噶嘛。咁另一方面就系、本地嗰個嘅行業其實就係、是、正如頭先所講，就係佢冇一個嘅晉升階梯啦，薪酬佢冇一個係逐年點樣去同佢有個調升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好多嘅年青人就算佢讀完呢個課程，佢睇到即係前面個前景唔好嘅話，其實佢哋轉曬過去讀護士啊，或者比較一啲專業啲嘅 學識嗰啲嘅行業去咗另一邊，所以呢方面其實政府一直都冇去正視同埋關注呢個問題。 Okay. 喺個審批方法嗰度，今次呢個特別計劃咧就同以往係補充勞工計劃係要經勞顧會咧就唔同嘅，今次就唔使經勞顧會啦，就由勞福局、社署同埋勞工處組成嘅代表組成嘅一個跨部門聯絡小組係做審批嘅。咁呢個你自己點睇個做法上面、程序上面有唔同度？ 如果是疫情之下，因為緊急情況，可能當其時真的不夠人手，他用一個特事特辦的方法去招聘呢，這個我們是同意的。但是如果在未來我們的疫情整個社會復常之後呢，咁其實應該跟翻正常嘅程序去處理，亦都讓勞顧可以參與啦。咁以往勞顧會佢哋嘅工作就係、是、都會知道個院舍嘅情況啊。咁可能有啲院舍佢申請四個嘅，佢哋都有一個權，就可能只係俾你請一至兩個，咁令到嗰個市場咧，啲院舍都會積極啲喺本地啊嗰度揾啲勞工咧去補充佢哋嗰個人手不足啦。另外就係、是、其實喺個過程當中，以往都會有勞工處嘅職員來看看即院舍實際的情況，究竟是否真的有這樣的需要。但是在這個計劃當中他們是沒有了這些下去視察或者了解的情況，這方面其實是存在著一些資訊不足，可能令到就是真的放寬了之後沒有監管，這個情況是會越來越嚴重。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很多院舍都知道這樣的情況，可能他申請的時候就不是用實際的數字四至五個，可能他們將個數崩大了就變成十個至十五個的話，那個情況就越來越嚴重，同埋係冇咗監管咧，係其實係唔可行嘅呢個情況。 現實嘅情況有呢個特別計劃之下，應該會多咗一啲外勞啦，或者輸入嘅護理員啦。點樣仲可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保障到本地嘅工人咧，或者令到佢哋嘅薪酬係可以日後係可以提升咧？你哋嘅建議係點？ 政府其實是可以，既然即係佢請外勞都要求佢即係啲院舍都要提供可能係醫療嘅津貼啊、牙科津貼啊，甚至要有一啲嘅房屋津貼。其實本地工人嗰度其實你政府都可以提供多啲優惠。每每係佢加入呢個行列嘅時候，喺佢係申請公屋嘅時候，可以盡量可以有啲優惠。等佢可以留翻呢個行業嗰度發展啦。另外就係政府喺呢方面，喺嗰、那個護理員同保健員佢哋嘅職能上面，係咪都可以提升佢哋嘅職能？譬如係咪可以參與多啲係一啲護士都可以係做嘅工作，讓到佢哋即係有個旋轉階梯可以再晉升嘅話，其實政府喺呢方面應該要著墨多啲去處理咯。 OK， 潘慧賢簡單回應啊，呢、這個。 係嗱，依個咧，其實我對政府今次推出咧，所有嘅院舍都可以去申請呢個外勞咧，係非常之失望嘅，因為一直以嚟咧，我哋確保津院咧、津助醫院咧嗰個服務質素嘅。如果連呢一個服務質素咧，我哋都俾勞工處咁樣打破咧，大量去輸入呢個外勞咧，我都好難。確保我哋呢個院舍裏面嗰個服務質素啦，同埋我哋本地工人咧日後一個工作嘅薪酬啦、待遇啦咁樣嘅。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同兩位傾到呢度先。講到有關於特別計劃啊，輸入外勞方面啊。啱啱傾過咧，就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埋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理事長潘慧賢。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樓宇滲水，唔知大家屋企有冇過往都試過類似咁嘅經驗啊？啲滲水嘅情況。嗱，而家政府咧就有一個咧係由食環署啦同埋屋宇署組成嘅聯合辦事處，咁就係以一個跨部門嘅合作方式啦，係用到佢哋嘅知識咧，係配合到一啲嘅住户啊、業主咧，係可以有一啲嘅測試方法，揾出一啲滲水嘅源頭。然後就勒令一些有關的業主要做一些維修的。有議員就關心到滲水的問題，不過就除了一般的滲水呢，也都關心到冷凝水。等他說一下先，就是為什麼會特別關心這個情況呢？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陳凱欣，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所有聽眾和觀眾。 早晨，陳凱欣。你昨天在立法會的口頭質詢提到一些個別滲水的情況的，提到說冷凝水其實是不是導航水，就是說哪樣東西？ 是啦，冇錯啦，其實呢就是一啲導航水。點解會有呢個題目呢？就是因為過去三年疫情之下呢，其實呢有好多地方啦，特別係可能一啲工廈呢出現咗一啲凍倉。 嗯， 即係嗰啲放凍肉嗰啲嘅地方。咁但係呢佢哋冇做好呢嗰、那個隔暖層。咁我抽到係幾宗嘅個案啦，即係都唔少嘅其實。而且呢佢哋嗰個 滴水嘅渗水嘅情况系非常严重嘅，因为你知佢哋可能系-4度以下啦，有啲甚至乎20几度更加冻啦。咁、 嗯、 咧、那个天花漏水啊，墙身渗水咧，直情系好似落雨咁嘅。咁而且有个个案咧系超过3年以上嘅。咁啊，食环署同埋呢个渗水办，即系屋宇署嗰边咧，一齐嚟咗联合去睇咗，佢哋亦都系揾到个渗水源头，就系话诶系系楼上个冻仓咁样。但系根据而家嗰个条例咧，根据嗰个条例咧，佢哋系话如果系唔涉及构成一个公众卫生滋扰嘅问题咧，佢哋系唔会处理嘅。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滴落嚟嘅水唔系污水嘅话，佢就唔理噶啦。咁所以变成咧佢个案就要终止，但系明明咧又揾到个源头嘅。咁但系对于冷冻仓嗰个，对于冷冻仓嗰个管理咧。對於冷凍倉的管理咧，又做唔到，即係佢對冷凍倉嗰、那個對冷凍倉嗰個咧，佢唔可以有法例去規管佢，咁、 嗯、 就造成一個滲水嗰個情況。 嗯，不過現實嚟講，係咪真係有啲唔同咧？即係譬如你滲水或者爆一個污水，咁嗰啲水啊應該係污糟啦。但係你嗰個導航水嗰啲水，理論上係咪即係嗰個衞生問題係冇咁大、冇咁嚴重嘅？我唔知道你嗰啲個案係點啊？係點啊？ 其實唔係嘅，你會見到咧，佢哋啲牆咧會發曬毛嘅。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即係你長時間咁樣濕濕立立咧，咁而且佢亦都係喺嗰個單位下面咧造成好大影響，包括佢牆身會剝落啦。咁當然未必係會構成到一個結構性嘅問題，但係喺衞生上嘅問題咧，起碼佢哋嘅處理嗰啲水啊，你諗下成個天花好似落水咁，落雨咁樣啦，佢個天花係爛曬嘅。咁同埋有啲位置係清理唔到，係發毛啊、噏臭嘅。咁你諗下下面嘅單位有幾大嘅能力？佢話你只可以用民事嘅方法，可能去告佢啊，或者索償咁樣。對於啲嘅小業主嚟講咧，其實係好難做到嘅。但係呢個問題咧，其實你講滲水辦，我諗一般市民就好難去講哦，唔係污水就唔理，否則佢仲係滲咗成幾年啊！即大家可以諗下你自己屋企，如果天花漏水係幾年，但係你係揾到個源頭嘅喎。你找到个源头但是不处理，咁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几令人失望的。咁但是咁昨日局长都有讲，因为渗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包括即是刚才我所讲的冷凝水啦，咁他们都要想是不是现在的法例有一个漏洞是要需要去即是检视啦。因为其实我除了这个个案之外，冷冻仓之外，我亦都收过一些楼上如果是经营老人院舍啦，或者一些康乐中心那些呢，他们的冷气都可能比较冻，都出现这些这样的情况。其实越来越普遍，我自己手上都有4-5个 case 的其实。 嗯，但 我想问刘先话个单位上面是做一些冷仓，即是它本身是一个住宅单位来的，是一个住宅大厦来的。 我其中一个手上的个案是工业大厦来的。 Okay, okay, 工厦来的。那另一个个案呢，就是在一些的私楼上面呢，就是做了一些的康体中心啊，或者是老人院舍啊，某些情况天气特别热时开了冷气，而它那个隔层又不是那么好，亦出现这个渗水的情况。还有另一样呢，就是其实渗水办呢那个的办事那个效率呢，其实一直都被我们诟病。因为其实昨天我就将这个题目拿了出来啦，但其实冷凝水是其中一个问题，但一般的渗水的情况呢都是即是比较难处理的。即是譬如可能看那个渗水，他们会验水滴落来的水的方法啊，用一些的饰板去做啊。咁同埋另一样呢，你见到呢其实渗水办收到的投诉是一直上升的。 嗯。 但是他们终止不处理的投诉起码超过一半的。咁所以呢个亦都要研究一下啊，点解有咁多个案处理唔到，会唔会其中一啲就好似我头先跟进嗰个啦，即係唔涉及污水，佢哋就唔处理啦咁样。咁如果唔处理，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帮到市民或者街坊呢咁样。咁同埋另一样嘢就係点样去处理，因为呢佢哋嘅回答嘅时候都话啊，其实好涉及一啲伦理嘅关系啊，大家要和睦相处啊，尽量去解决方法。但係我哋经常收到嘅情况就係处理唔到嘛。因为点解呢，我亦都收到一啲居民嘅求助呢，佢哋可以拒绝俾相关人员入屋㗎。即係譬如我怀疑佢哋上面漏污水啦，真係渗嘅係污水。咁楼上嗰个住户係可以坚决唔开门啦，可以拖成半年至1年以上㗎。呢啲个案喺我哋嘅区里面呢係经常有呢个情况。 嗯，如果真係唔开门，係咪可以向法庭申请 入去咁样噶，可以咁样噶。 嗱，佢哋如果喺樓下嘅單位咧，可能係度嗰個滲水嗰個濕度啦，又或者有足夠嘅懷疑係樓上咧，其實相關個部門咧係可以即係出一啲嘅命令啦，要佢喺幾時之前要開門啦。但有時可能咧就會話翻工啊，即係好多原因去推卻，咁佢哋都會俾個時限。但我哋發現咧嗰個時限係俾佢又即係譬如佢三個月內唔開，佢又再俾佢褪。經常都會可以俾佢褪嗰個時間褪得比較長嘅，咁變咗呢個困擾咧係造成好大咯，對於樓下嘅單位。 我見政府佢個講法話，即係有啲個案點解係不予進一步調查咧？佢就話有幾個原因嘅，不符合35%嗰個濕度嘅準則啦，咁啊滲水情況已經暫停啦，或者舉報人係撤回個案都有啲解釋嘅呢個。點睇佢35%呢個標準咧？又點睇咧？又？ 35%咧就係我哋都試過啲個案咧，係要咁啱滲水辦嘅職員嚟，佢攞部機去度半場嗰個濕度。但係有時你知道啦，可能係沖涼啊、洗碗啊，或者某啲特定時間嗰個啲水先會滲落嚟嘅。咁所以咧，佢哋都唔會淨係嚟一次嘅。我哋都會有時一啲個案咧，就會係需要佢哋嚟幾次嘅。咁但係35%嗰個濕度咧，其實已經都係即係頗濕客嘅啦。老實講，咁同埋好多時咧嗰個問題咧係拖得太長。譬如你話喂30%，佢滲咗成3年4年，其實長遠嚟講，埲牆都已經係發曬毛嘅啦。咁所以呢一個標準咧，當然啦，我覺得當局或者專家即係可以都可以睇下，喂究竟佢平均時間係點啊？定係你嚟檢查嗰個時間係咁啦咁樣。咁同埋好多時佢哋係佢而家見到一半嘅個案。都是即係停止去追蹤嘅，但係咧佢哋就冇計一樣嘢，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如果唔涉及一啲污水嘅，佢其實根本冇立項去睇嘅，即係冇立項去睇嘅。佢亦都講到，即係譬如如果好似天台啊、外牆窗户嘅問題造成雨水滲漏咧，佢亦都係唔理嘅呢啲。咁所以我自己會認為啦，即係滲水真係民生嘅其中一樣都幾普遍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滲水辦都可以升級啊，或者提升佢哋嘅能力嘅。係咪淨係污水先會造成困擾咧？我諗呢個大家市民都知道係唔係嘅。咁同埋而家開始啲樓好多都可能係啲食水管日久失修啊，食水滲漏等等，呢個都係一個問題。但係呢個而家滲水都係唔理嘅。Okay. 即是因为食水管失修而造成渗漏的都是不会来 的。OK, 好，麻烦陈海欣跟你谈到先有关于渗水的问题。刚刚谈过就是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见到政府都提及这个渗水办就在2017至2021年五年之间就是每年接获到渗水举报介乎34000多宗至43000多宗。当中的部分刚才提到是不予进一步调查个案的，介乎是13000多宗至21000多宗的。刚才提到一些原因，例如滲水的情況已經停止，舉報人是撤回的個案，或者那個濕度的準則是未符合的。在過去五年做過的調查個案就大約13000多宗至15000多宗。剛才提到說冷凝水那些，政府的回覆就是說沒有就一些不會構成公眾衛生滋擾問題而不獲進一步跟進的個案另行編制的統計數字，即是沒有這些相關的數字的。你自己怎麼看對於一些滲水的情況，會不會剛才都提到了你自己屋企或過往都有試過類似的經驗？剛才提到一些冷凝水，好像導航水，剛才陳海欣提到好像譬如附近或者樓上有一些冷倉這一類導致到一些冷凝水，而這一類未必涉及到一些水喉爆裂的或者污水渠爆裂的，這些情況有沒有試過呢？或者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是應該滲水辦都應該介入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副主席李开达测量师，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 你好。头先提到立法会议员提到一啲个别嘅渗水问题，好似啲冷凝水或者我哋叫导航水嘅一啲投诉啦。佢话有啲屋企咧都比较严重嘅，咁啊直情佢形容咧系好似去到落雨咁样嘅咁。不过咧政府就话渗水办咧其实系。因為話呢一啲水咧就唔會構成公眾衛生嘅考慮，咁就冇進一步跟進嘅。我想先了解一下啦，喺咩情況下係咪真係純粹係上面凍啲，咁就會出現呢啲冷凝水、導航水嘅咧？ 主要個導航水都係因為嗰、那個去空氣裏面嘅濕度咧，咁就遇到一啲冷嘅表面咧，而凝聚咗喺個表面裏面嘅，係啦。咁、那個你原因咧，通常都係因為樓上或者樓下啦，有啲空調啦，或者製冷嘅裝置啦，喺度令到嗰個石屎嘅表面咧就係、是比較冷嘅，係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啲導航水喺度，係啦。 即係樓上如果凍啲，就喺天花板度有導航水；樓下如果凍啲，個地板就會有導航水出。 冇錯，冇錯。 呢一啲情況對於嗰個嘅單位可能會有啲咩影響嘅？係會唔會有長遠嘅影響嘅？ 如果嗰個影響咧，就簡單嚟講啦，會可能有啲造成一啲表面嘅裝飾會脫落啦，例如一啲油漆啦，咁、另外，如果係一啲地板啊或者木櫃咧，佢長遠嚟講都會可能會引致一啲發毛啊，甚至可能長期潮濕咧，會引起一啲白蟻嘅蛀蝕啊等等嘅，係啦。咁至於長期嚟講咧，如果真係長期嚟講咧，就可能滲入到入邊石屎嘅結構啦，令到入邊嘅鋼筋咧有機會生鏽同埋爆裂咁樣嘅。 佢喺個譬如先天花板咁樣滲水，即係有啲導航水啦，或者地板有導航水，會去到樓宇結構嗰啲都咁深入嘅問題，會影響到係咪咁？ 依、這個都會有，但係咧嗰個速度咧就會比一般樓上嘅廁所滲水咧就比較慢啲嘅，係啦。 嗱點解呢個政府就話呢一啲唔係叫做對公眾衞生？造成滋擾嘅一啲嘅水啦，咁而冇話喺滲水辦嗰度有一個嘅數字去處理啦，亦都冇介入嘅咁。點睇呢一個情況咧？因為頭先聽你所講，有似乎係有一啲對單位嘅影響嘅，譬如頭先話油漆啊，即係又會發毛啊，長遠啊，甚至可能有白蟻啊。你自己點睇咧？政府係咪應該要去有啲介入嘅行動咧？ 其實就當然即係一般市民或者業主咧都會覺得呢個係滋擾啦，咁我哋都認為是一個滋擾嘅。咁但係喺政府嚟講，佢執法咧都要睇翻喺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入面，即係132章入面咧，其實對於個滋擾嗰、那個理解或者係嗰、那個解釋嘅，係啦。咁你睇翻嗰個法例裏面第12条咧，其實都有8个類別咧，就係、是、因為呢類別而引起嘅滋擾咧，佢先可以出一個防滋擾事故通知書俾個業主嘅，係啦。咁入邊嗰8项咧，裏邊其中有2项咧，就同呢個流水有關係嘅。譬如講到一啲係糞渠啊、污水渠啊，或者衞生設施嘅流水啦，同埋一啲係因為冷氣嘅滴水咧，佢先可以出嗰個防滋擾事故通知書俾業主。所以喺法例上咧，係局限咗環保署或者食環署咧，去控告一啲因為呢個導航水而引起嘅問題嘅。 OK。嗱，李开大，因为时间差唔多，但我都想问一下，因为要即系判断一个单位嘅渗水嘅来源咧，有唔同嘅方法嘅。咁而家除咗过往一啲色水嘅测试，近年又多咗一啲红外线技术等等。我想转头都同你倾一倾，即系等大家都了解下，其实呢啲技术嘅分别啊，或者准确度啊，好嘛？ 好啊，唔 该。好啊，我哋9点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倾。啱啱倾过咧，就系李开大测量师，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副主席嚟嘅。 其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永熙和刘国华。 先看《东方日报》报道，本港院舍业界人手严重不足，政府计划在明年第二季推出特别计划以舒缓人手方。劳工及福利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特别计划，透过更具弹性方式精简输入护理员程序，最大规模输入大约3000名护理员，当中包括放宽私营和自负盈亏院舍的输入比例，去到1:1，即是每聘用1名本地雇员，最多可以输入1名护理员，配额上限是7000人。劳福局预计，未来3年院舍业界需要至少额外大约4500名护理员，即是计划配额全数获批，预计仍然有最少1500个空缺，需要由本地求职者填补，各类型院舍都可以申请。《东方日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隨著內地防疫放寬，國家衛健委昨日開始不再公布無症狀病例數字，說很多無症狀感染者無需參加核酸檢測，沒辦法準確掌握無症狀感染的實際數量，將會加強養老機構、學校、醫療機構等重點機構的聚集性疫情的監測。同時，國務院公布新冠疫苗第二劑加強免疫接種實施方案，60歲以上的長者等高風險人群可以開打第四針疫苗。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近日不少省市疫情升温，抗疫药品供应紧张，部分港人由本港的药房抢购止痛退烧药，打算邮寄回去给内地亲友，但因为内地对进口药剂制品有严格规定，只能够通过小型物流公司将药物连同药油打包寄出，务求蒙混过关。也都有港人打算亲自携带大批药物和快测剂北上，但是这做有机会是随时被充公药品兼要罚款，甚至是被指涉嫌走私而遭到票控。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昨日举行前厅交流会，多名出席议员透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上交代，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但暂时未被控者，将会在几个星期内决定是否检控，涉及大约6000人。据了解，警方期望明年1、2月内完成处理较不复杂的案件，预料大部分国资调查。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案发已久，认为作出这样的决定从任何角度都是好事。法律学者杨艾文亦认为，运动到现在近4年，理应清楚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强调要考虑现在起诉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大律师吴宗联表示，如果警方只是国资调查，他认为做法不理想，因为案件实际上仍然未了结，对当事人的工作或者学业都有影响。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今年九月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天秤倒冧，造成3死6伤。参与承建的油塘一个地盘，昨日又再发生夺命工业意外，一条大约1米乘4米工字铁突然冧落嚟，将一名烧焊工人压死。这个是精进建筑地盘在100日内第二宗的夺命工伤。劳工处昨日表示，将会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建筑地盘内进行切割和拆卸横向墙身承托的工字梁，直至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下星期四冬至，很多防疫措施都已经松绑，市民可以外出做冬尽兴。有餐饮业界人士指出，近期食材成本上升，相较往年，今年很多冬至套餐加价5%至15%，但仍然很有信心，市道理想，生意可以回复到疫情前90%，预期人均消费是300多元。大公报报道。 在石屏方面，商报时评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寻日通过额外输入大约3000名护理员，以及精简程序解决院舍护理员人手严重短缺。时评话，在充分保障本地人员就业的前提下，适量输入外地劳工有助舒缓业界压力，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睇是有益补充，而不是条件反射式同抢饭碗画上等号。商报时评。 明報社評說，本港院舍無論宿位和人手都嚴重不足，未來幾年本港將會增加幾千個安老宿位，為了應付短期需要，增加護理員輸入名額在所難免，但長遠不能夠只靠輸入外勞，當局需要制定安老業人力資源發展政策，推動護理服務專業化，提供更好的待遇和晉升階梯，吸引年輕人投身。明報社評。 星岛日报社论话，政府将会在明年额外输入3000名护理员，但是只是杯水车薪。治本之法是尽快检视院舍护理员薪酬待遇，并且是设立专业职系，吸引更多本地新血入行，同时提高资助额，鼓励院舍引入更多乐龄科技，减轻护理员的工作负担和长期劳累风险，亦都可以俾院友重拾尊严。星岛社论。 文汇报的社评话，油塘一个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承建商是今年九月

讲到系关于渗水啊，头先一般嚟讲咧，根据食环署嘅网页啦，渗水可能就系因为一啲排水管啊、供水管漏水，又或者一啲嘅防水层咧系有残损啊，又或者系一啲嘅雨水污水咧系经一啲外墙啊、啲窗啊渗入嚟嘅咁。头先咧就讲到啦，渗水办嘅职员咧就会系获授权执行咧一个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嘅，当系证实咧构成一啲卫生防擾的滲水源頭之後，就可以發出一個叫防擾事故通知給一些有關人士，規定他們在指明的期限內是要減除這些防擾，否則就會是被檢控的。不過剛才陳海欣就提到另一些情況，譬如一些叫冷凝水，譬如上層或者下層有一些冷倉或者比較凍一些的時候會有一些導汗水的情況。政府就說這些冷凝水的形成本身就是不是從一些破損的污水渠滲出造成的一些衛生防擾事項嚟嘅咁，渗水办似乎就系冇处理咧，或者介入到呢一啲嘅呢一个情况嘅咁。现时咧喺一啲渗水要揾出佢嘅源头咧，都有唔同嘅技术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 3D 咧，讲到渗水嘅情况啊。电话旁边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副主席李海达测量师，早晨。 系早晨，主持 李海达，头先提到一啲技术咧，要揾一啲渗水嘅源头嘅。以往傳統的技術和新式的技術有什麼不同呢？分別有什麼方法去找一個滲水源頭呢？ 其實以往呢，就當然其實找一個滲水源頭呢有很多個步驟啦。第一呢，我們就要了解了究竟那個樓宇的設計啦、用料啦、甚至可能它裝修的時候的喉管的路徑啦等等的。以往一般呢就做一些叫做蓄水測試啦，或者蓄水測試啦，咁去去測試一下究竟佢漏水源頭喺邊度，係啦。咁如果用啲蓄水測試咧，就其實一個比較直接啦、簡單同埋一個經濟嘅方式。如果係一啲好明顯嘅途徑，可以測試到究竟嗰個蓄水係由樓上漏到落樓下，咁呢個比較直接啲嘅證據嚟嘅。咁而一啲新嘅技術啦，所謂新啦，其實譬如紅外線咧，其實都唔新噶啦，都成十幾嘢二十年都有嘅。咁而家亦都有啲新嘅，就叫微波測試啦，或者係一個雷達嘅測試啦等等。咁呢啲測試呢唔係話代替咗嗰、那個蓄水測試或者蓄水測試，而只係呢可以多一啲數據去俾一個專家呢去判斷究竟個水嘅源頭喺邊度，係啦。 即基本嚟講都要做返呢啲蓄水測試，不過再多一個嘅測試咁做嘅啫。 係啦，冇錯。 但個準確度或者一個時間性呢有冇唔同嘅？即譬如紅外線會唔會快啲，做蓄水測試就等耐啲，或者頭先提到嗰個微波掃描咁樣，係咪又係快啲嘅呢？會 蓄水測試一般嚟講咧，而家即如根據食環署咧，其實做幾個鐘頭啦，或者去到24小時蓄水測試啦。咁嗰、那個回收咧就未必會即時，即如果有明顯嘅路徑咧，那個回收就會即時有嘅，係啦。咁但如果係好比較慢啲咧，可能我哋都要等14日之後咧，會再去睇翻個效果咁樣。咁而新嘅技術咧，當然佢係可以即時到睇到效果，但係咧就有陣時譬如如果用紅外線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要去做一啲蓄水前同蓄水后嘅比较，个湿度嘅比较，先可以定断得到究竟系咪漏水嘅，系。咁所以通常如果我哋做完一啲呢啲咁嘅科技嘅测试咧，其实都要等个报告出嚟，咁时间上都系等嘅，系啦。 即系我就想比较几个技术嘅时间同埋成本有冇唔同咯，又或者对于个楼宇嘅结构或者所谓入侵性嘅程度有冇唔同？ 頭先我所講幾個測試咧，其實都係一啲非入侵性嘅測試嚟嘅，係啦，即係唔需要開鑿啊，或者係打鑿一啲表面嘅finish， 即係嗰啲裝修啊，去做一個測試嘅，係啦。咁至於時間性，其實我諗做個測試時間唔耐，但係只不過係做完之後等個報告啊，同埋我哋去評核翻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嘅時間比較長啲，係啊。 政府都提到話滲水嘅舉報數字咧，其實3万几到4万几宗啦。不過有好一部分咧，有1万几至2万宗咧係唔進一步調查嘅。當中其中一個嘅原因咧，就係話未符合35%嗰個濕度準則。點睇呢一條線嗰個劃界咧？其實35%係咪算係好濕嘅情況咧？已經 依、這個其實係政府即係自己定嘅一個界線啦，咁我哋都會見到一啲情況咧，就係都未必去到35度，但其實都係滲緊水，只不過可能嗰個速度比較慢啲，係啦。咁所以如果以私人角度咧，其實就我哋會 做一個比較咧，就係、是、一啲冇水嘅情況之下濕度同埋有水嘅情況之下濕度嘅比較。如果佢俾一啲冇水嘅濕度比較高咧，其實都我哋都會跟進翻啦。如果係私人市場嚟講 ，OK， 好啊，唔該曬李海達測量師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李海達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副主席，提到頭先有唔同嘅技術係做一啲揾出滲水源頭。傳統嚟講啊，色水測試佢就話有啲新嘅技術，但係都唔係話完全代表咗係取代咗色水測試嘅，不过是再多一些技术做，包括一些红外线技术或者是一些微波断层扫描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来，有没有一些渗水屋企渗水或者其他地方渗水的经验呢？除了说一般的渠管喉管爆裂之外，一些导汗水渗水的情况是不是都试过有这样的情况的经验呢？1872311，梁太打上来的，早晨。 是啊，早晨啊，你好。 早晨，请讲。 是啊，我有层工厦的。 好。 咁咧就有一日星期一朝早咧，就發現個廁所度咧就一條鏽跡咁啦，喺個喺磚牆度。 嗯。 咁跟住晏啲咧就開始又再滴，又漏即係條水柱咁嚟漏水落嚟。咁就問管理處，管理處就上樓上敲門，樓上就唔睬我哋。咁最尾佢敲到好大門啦，好大力，咁就落就投話佢樓上應該用水就。流咗啲水落嚟，我見到流天花嗰個水嗰、那個鐵喉咧已經生曬手噶啦，就啲水柱一路咁滴落嚟，咁樓上嗰、那個業嗰、那個用唔知租客嘅業主啦，最尾落嚟睇咗嘅，咁、我都知道大家鄰舍就應該俾啲機會人啦，咁我叫管理處出個通告，即係叫佢好執漏啦咁樣，咁、一路都冇做到。 几耐啊？维持咗几耐啊？渗咗几耐啊？咁 佢唔用水咪唔漏咯。 嗯， 佢一用水咪喺嗰个去水喉、污水喉嗰个 U 型喉嗰度滴落嚟咯。 嗯， 咁、跟住管理处都 suggest 咗要报食环。咁11月2号报咗，但系佢12月8号先嚟。 好。 咁如果期间楼上唔用水，咁佢嚟到当然系35度就一定冇噶啦。 嗯。 咁一如所料都系冇啦。咁我就係想即係知道呢樣嘢，就係佢投訴咗咁耐先嚟，咁漏水同滲水，佢哋永遠就將當係滲水咁樣。咁你漏水咧，開水喉就滴水落嚟㗎啦。咁佢都唔理。咁琴日嘅收到封信就話暫停我，佢哋唔再 investigate 啦。 原因係 因為唔夠35度咯。 嗯，那個、就係因為佢冇用水，就可能個濕度就低咗啦。到唔到嗰條線啦，咁 同埋投即係當我俾時間樓上睇下 follow up， 再加埋食環唔投訴完，我11月2号投訴，佢12月8号先嚟，五個星期樓上又唔開水，咁啊乾曬啦。咁如果我再有嘅，我又再等佢五個星期後嚟，永遠呢件事係沒完沒了嘅喎。 明白明白，即系喺个行政程序嗰个处理系咪可以快啲咧？咁呢个梁太嘅经验啊，讲到住佢一个嘅工厦嗰个厕所有一啲嘅漏水嘅情况啊，楼上。仲有曾小姐嘅早晨， 系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都系住宅嘅，就厕所、厨房啊嗰啲位置漏，咁我就揾个管理处，管理处都去楼上都俾我哋入去测咗几次咧。倒完之後即刻漏更加犀利，確實都其實都出現問題係樓上漏啦。咁因為管理處就冇力，上面未整就冇辦法。咁我哋就打去食環都又要嗰個框架話幾多度先。咁去到幾多度佢真係嚟啦，即係嚟嘅時候話到啦。就係接洽上面就係順次出水。 咩話聽得唔係好清楚添？咩話？ 聽唔清楚啊？ 你繼續講啊！好。佢嚟到之後點樣啊？佢嚟到之後點啊？食環處 咁就話點點點就唔咩啦。咁佢就外判，即係食環之前嗰個主任都嚟過好多次、好幾次噶啦。咁後屘佢就話 pass 俾外判，諗住外判有機會上面大家協商可以搞啦。點不知外判咗咧，好幾次就叫我哋揾廁紙啊咩？你索啲水啦，到时俾佢点点点啦，好几次之后佢嚟到有厕纸啊，睇到啲积水啊，话佢又冇拎走，咁啊得噶啦咁样，点不知最后个结果俾我哋话唔关上面事，个源头唔知去到边。我哋之前都揾过出边嗰啲叫做公证行之类嚟上面睇过嘅，佢都话系机会就根本系佢嗰度辗转流，但系食环啊同埋佢个外判咧。 搞完我哋成不下十次咧，就话个源头唔知喺边，就上面冇责任咁喎，好似。 嗯，你而家下一步点做嚟啊？咁样 下一步咧，之前上面就话佢几时几时，我唔知几，大约一年后佢会打算装修啊，就要等到佢装修。即系如果佢唔装修咧，我哋就系有企喺度噶啦。你知屋宇嘅嘢，你唔搞佢就越个问题就越大噶啦，系咪先？ 系咪对个屋企？因为你头先话喺厕所、厨房都有啊嘛，系咪两边都有漏水？ 系啦，咁佢啲水就好明显，佢就唔系话好犀利就好在，直到好明显咯，连我个叫天花墙纸都破晒跌晒落嚟咯。 OK， 好啊，唔该晒阿曾小姐，即系讲到屋企渗水嘅情况啊。仲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请讲。 我想讲下我住紧个屋苑咧，已经有40年历史噶啦。 嗯。 咁佢咧就系长期都有漏水嘅问题嘅。咁我个厕所天花咧就有条震嘅，即系已经系即系日积月累咧，条震就裂咗啦。试过有一次半夜两点跌嚿石屎落嚟啦，成两尺长嘅。 嗯。 好大嚿啦。咁好啦，我2000年装修好啦。跟住7月5日搬翻嚟住，跟住住住下发现有异味啊！16日跟住发现楼上漏水，跟住叫管理处上去睇啦，睇咗一次，跟住未知系唔系佢漏，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因为疫情唔俾人入去睇啦。 哦，即系两年前你讲紧，因为头先听到2000年 系啦， 2020年 呢次系2000年嘅，跟住咧就唔肯俾管理处去睇，管理处咧10月咧就帮我报咗食环处，跟住食环处咧。就29日嚟试水，即系约咗佢试水啦。但系12月7日先嚟攞样本、哦。 嗯， 咁我想问隔个几月即系攞到样本咩？呢啲科学嘢我唔识啦吓。跟住好啦，跟住攞完样本咧就停咗喺度，冇人联络我、哦。跟住我打食环署问咧，原来佢哋咧成日转人嘅，佢哋食环署嗰度呢个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同埋佢哋啲 case 咧，原来唔系电脑化嘅，系一个个 file 嘅。接手嗰个唔开个 file 嚟睇咧，你啲个案咧原来系冇人跟进嘅。 嗯， 跟住你个个案就踢嚟踢去啦，跟住到第二个新嘅翻又话病咯、哦。我个 case 咧转咗3个人啦。跟住好啦，跟住就外判咗出去啦，俾人嚟试水啦，嚟同我度啦。我个天花咧系湿99%啊。 嗯嗯嗯。 跟住咧管理处咧系帮我咧做咗个盘咧，系盛住啲污水啊。佢每一冲凉我个冲凉房。就好似落雨咁啊！咁你知疫情啦，咁佢系冲过凉啲污水流落嚟啦。你话我系几难受，仲要我屋企系新装修好啊！我嗰阵时直情个精神压力咧，个人直情癫咁滞啊！跟住好啦，到食环署出信俾佢话去试水啦，佢就喺试水之前整好咗个厕所啦。 嗯， 跟住嚟试水攞样本，咁咪攞唔到关佢事咯。 O K， 咁我条震又裂咗啦，而家。即系又系我自己俾钱维修啦。 最后搞咗几耐，同埋而家系未处理好噶嘛？都仲系 处理好咗， 处理好咗。 最后系由七月开始，2000年7月啊嘛， 嗯、 到2021年嘅5月尾佢整好咗咯。 OK， 10个月。 OK， 10个月，但系咧我系追讨唔到噶，我新装修完。 嗯， 而家我条震又裂咗啦。 即系最新又裂咗，又嚟、那個。 又裂咗啦，又裂咗啦。 OK， 咁、 okay. 你食环署。都俾个信我话证实唔到系佢漏水喎、 嗯， 因为佢系食环署嚟试水攞样本之前佢整好咗啦嘛。头先个女士讲得好啱啊，佢都干咗啦，你哋先嚟攞样本，先嚟试，仲 check 到系佢咩？我追究边个啊 ？OK， 明白，都系觉得食环啦，可能个行政程序唔够快嘅情况嘅。所以谢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请讲。系、 啊，我问下，我就系住喺私人屋苑嘅，咁我哋漏水咧，其实系20-30年前嘅事嚟噶啦，已经系。咁我哋楼上个住客咧就唔肯整，即系直情我哋上到去睇咧，踩到佢嘅地板系湿滴滴，佢都唔肯整，直至到我哋嗰条电灯滴水落嚟，咁我哋就即刻即系揾食环同埋管理处啦，咁嗰。佢都唔肯，即系佢净系话肯整佢嗰啲嘢。 嗯， 佢话我冇钱整你嗰啲嘢，咁算啦，我都为自己安全。但系后来咧，我哋自己好耐都冇办法有时间去可以装修，咁直至一路扑咗，即系扑咗起码10几年啦。 嗯， 咁到最近，因为我自己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提高店铺阻街罚款至到6000元。听众李先生， 政府可以考虑道路嘅设计，其实应该行人路，但系咧，佢哋就爱咗嚟做摆地摊，变咗成为一条马路咧，冇机会俾佢摆到地摊。 陈女士， 每一次经过嘅时候都系摆得咁离谱，咁样票控嘅话咧，可以有一个充公嘅行动，更加会有一个阻下作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12月15日，行会通过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包括额外输入约3000名护理员。 周幸彤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及刑罚。 新增14870宗确诊，多35名患者离世。 美国联储局加息0.5厘，以息声明指持续加息适当。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有关于渗水嘅情况，讲到一啲嘅技术啦，去调查渗水嘅来源，包括红外线技术。见到咧就屋宇署方面咧都有个回复嘅，就话咧联办处啊，即系食环署同埋屋宇署合办嘅联办处啦。2018年6月开始咧，就喺3个试点地区咧，用新技术咧系进行第三阶段嘅专业调查。咁之后咧就会陆续推广到更加多嘅地区啊，直至2021年3月咧，将有关嘅新测试技术咧推广去到一共12个地区去用啦。咁啊，现时咧喺一啲非试点地区咧，若果有比较复杂嘅渗水个案啦，例如涉及到比较严重、多个源头、间断，但系长时间多次重复出现一啲卫生嘅防扰啦，传统测试方法揾唔到一啲渗水源头嘅时候咧，咁啊，联办处都会利用新嘅测试技术方法咧去协助揾一啲渗水嘅调查嘅咁。有关于渗水方面嘅，欢迎大家打嚟啦，1872311。另外想讲系有关于咧喺2014年啊铁路发展策略嘅时候咧，提出咗嘅呢个东九龙线项目，当时咧就提到话系连接钻石山站啦，同埋去到宝林站嘅。咁而家个走线咧就有啲唔同嘅。政府就探讨咧以一个高架无轨捷运系统咧系起呢个东九龙线。走线咧就系连接彩虹至到秀茂坪一带嘅，就话预出年咧可以完成一个可行性研究。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咧提到话，喺嗰个东九龙线嘅可行性啦、财政啦、技术研究啦，都预喺出年年中可以完成，到时会公布咧系未来嘅去向同埋确切嘅建议，但系就话好难去承诺喺2030年咧系可以完成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早晨。 是啊，早晨，主持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先讲嗰、那个走线先，因为同而家最新呢一个嘅走线咧，同2014年当时提出嗰、那个项目嘅走线咧系有唔同嘅咁。点睇呢一个方案啦，同埋起嗰啲站嘅位置，你自己点睇？居民嘅意见又点 咧？其实咧，从市民角度知道咧，政府喺2014年咧就提出铁路发展计划啦，咁啊当中强调咧就系条东九龙铁路线嘅。咁由原先 7.8 公里咧走線咧係經過安達臣啊、鑽石山啊，然之後三個平寶達入去寶林咧，就作為一條全程 7.8 公里嘅走線。咁今天咧政府又講啦，就話重鐵咧就唔能夠咧就係、是、應付到，咁啊將會改革高架無軌捷運，咁啊將一大部分嘅走線咧，特別啲站點咧就縮個水。咁其實簡單講咧，呢一個走線咧，即係政府啱啱提出呢一個嘅無軌捷運嘅走線咧，我自己個人嘅觀察咧，係未必能夠應付到咧，現今成個東九龍嗰個發展啊。因為我相信好多聽眾都知道咧，其實東九龍嘅發展咧，大部分都係依山而建嘅。咁啊，當中有好多唔同嘅新型嘅公共屋邨啦，包括譬如我哋最關心嘅安達臣嘅安泰村，安泰村同埋嗰個叫做安達村啦。咁另外就係本身安達臣嚟緊上面仲有一個所謂安達臣石礦場發展計劃嘅，咁成個發展計劃咧，據我所了解咧，已經係超過咧係10萬人噶啦。咁另外配合翻而家現時嘅頭先講到原走線嘅鑽石山啊、彩虹啊、四順啊、秀茂坪啊、寶達啊，其實嗰度咧基本上咧都有接近29萬人嘅。咁所以相對如果佢嘅走線咧由以往嘅7.8 公里變咗成為而家入得數個站嘅位嘅時候呢，就會出現咗呢其實就未必能夠呢係應付到現時 或者將來整個安達臣以至乎整個東九龍線山上面居民出行嗰個嘅便捷度，以至乎到咧係解決唔到嗰個即係擠塞嘅情況咯。 嗯，點解政府佢有啲解釋噶嘛？原因譬如重鐵嗰度，佢就話因為嗰個山嗰個嘅波嗰個幅度比較大啦，施工有限制啦。提到譬如而家彩虹站、順天站等等咧。起站嘅话呢，其实要落到去个地下个车站呢，个深度要去到60至70米嘅，咁行人行都要时间啦。咁变咗啲市民如果要搭呢一啲嘅铁路嘅时候，行落去搭车已经好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就觉得未必系一个最有效益嘅选择。咁呢个又系咪一个好实际嘅考虑而唔起呢个重铁喺呢度呢？ 我想我理解政府的一些的想法的，包括刚才所讲的技术以至乎建造成本的一些困难、但是实际摆在眼前，就是我想我们都要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参考回呢，譬如国内或者国外这些的成功的经验。确实呢，如果用重铁的话呢，是能够按以往的走法呢，是可以解决呢，是即是我们那个环线那个叫做支援的问题的。尽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呢，我觉得今时今日就总很多办法的。咁啊，辦法總比困難多啦。咁如果你話好啦，如果你話你唔用重鐵嘅話，咁而家我當你真係講一個高架無軌捷運咧，我哋係咪都仍然可以將個走線咧覆蓋翻以往咧重鐵嗰個嘅即係覆蓋嘅走線？即係我覺得你用任何嘅即係鐵路咧，其實市民咧期望咧係出行更方便嘅。咁重鐵做唔到啦，咁你用翻而家呢個無軌捷運嘅話咧？个站数系咪都可以按翻实际情况去调节呢？我觉得政府要听呢个声音咯。第二样嘢就系话，佢嗰个技术啊、研究啊、各样嘢咧，其实就我谂从市民角度睇咧，其实都系等咗好耐啦。我谂大家记得嘅话咧，嗱，2014年嘅铁路发展计划到今天已经讲咗八年啦。好啦，佢而家再讲到话要再等出年嗰个所谓可行性研究，出年年中又再出，咁无疑之咧，出年个出咗之后又唔知咩情况噶，咁要等几多年呢？咁按政府原先喺2014年講咧，就係話喺2025年咧，佢就會係叫做落成用得噶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時間咧，市民係更加關心嘅。而我那些年喺立法會2021年嘅時候咧，亦都質問過時任嘅局長陳帆，我就問佢究竟你跟住落嚟你會點做咧？因為你明白到一樣嘢，始終我哋而家市民每日都面對緊出行困難嘅情況，即係單靠研究、單靠去做嗰啲唔同嘅方案。等了又等，我覺得市民最關心就是你用啲咩方法都好，你要便捷到我哋。第二樣嘢就真要盡快去啟動，盡快去落成，就好過咧。而家大家咧都攤咗咧，即係接近已經16年啦，係咪 ？OK OK， 頭先講到話，如果唔用重鐵，用一個無軌捷運系統嘅呢一個方法咧，有可能有另一個問題。如果要涉及到到延伸到去。有啲議員提到話可唔可以慈雲山啊、藍田啊、油塘一帶咧咁，咁政府其中一個講法就話啊，因為如果咁嘅去到呢啲地方咧，因為嗰度係一個比較成熟已經興建咗嘅地帶啦，咁亦都可能要繞過將軍澳道啦、觀塘繞道啦、啲高架橋啊等等，又話即係提到一個車站空間有限啊、高度嘅限制等等，個可行性都低嘅。如果要去到藍田、油塘一帶咁，係咪如果用一個嘅高架嘅系統，又有另外一啲嘅問題，同而家嘅道路系統又有重疊啊？或者唔夠位起咧，會唔會咁？ 其實如果佢用重鐵嘅話咧，按我嘅理解咧，佢就可以咧透過一啲嘅隧道嘅挖掘，以至乎咧其他啲叫做我哋將嗰個所謂站咧係按喺隧道下置嘅位置，咁呢個冇問題嘅。咁可能如果佢而家用一個所謂嘅高架無軌捷運嘅話咧，我就反而請佢參考翻咧，其實以往我哋國內咧，譬如成都咧，我自己有都有研究咧，就有啲譬如類似智軌嘅東西嘅，即係其實嗰啲咧就無需要佔用任何嘅即係行車嘅地方。咁可以咧，透過咧一個嘅捷運咧，可以係更快咁樣咧，可以去開展。咁其實相對嚟講，如果你嘅走線，你譬如經過我哋成日強調嘅黃大仙嘅慈雲山啊、藍田啊，呢啲其實觀塘嘅藍田咧，其實完全可以做到嘅。只不過就係政府喺研究過程入面咧，我哋係咪需要係即係要再動動腦筋？因為其實就算我哋嗰啲捷運系統嘅話，你都知道咧，其實佢係無需要佔用路面噶嘛。只不過就是你點樣能夠喺個走線上面能夠更設立市民需要啦，呢個就要留待政府即係嗰個可能性研究出啦。咁但我相信我哋作為地區嘅朋友一定會睇到，就係希望你做咗出嚟，你真係得物有所用啊嘛。政府就成日強調一個觀點，我睇翻佢立法會嘅回覆咧，佢就話嗰個走線咧相對就可能會即係要第一就希望能夠縮短嗰個叫做車程啦，第二就希望係更多人使用啦。咁好啦，咁如果你既然更多人使用嘅話，你係咪？ 可以將個走線嘅站點都能夠係更加便捷到市民，咁你咪既得到嗰個所謂成本效益之餘咧，亦都可以令到成個走線咧更貼合市民嘅需要。我強調一樣嘢啦，即係政府做每一樣嘢，佢肯做嘅。咩都做得到嘅， okay. 关键就系佢能唔能够了解到实际嘅情况咯。 OK， 好，唔该晒柯创成，同你倾到呢度。柯创成咧系观塘区议会主席，讲到关于呢个东九龙线嘅咁。18723呢咧，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罗女士，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罗女士，请讲。 系主持你好。咁啊，因为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客次啊，咁就食咗一百，但突然间隆一声咁咧，有啲嘢跌落嚟。咁一掀開個假天花咧，原來有啲石屎跌啦，同埋睇到有漏水。咁我先生咧就去舐一舐啲水咧，就鹹水嚟嘅。咁跟住通知管理處，咁跟住上高就話我哋下次咧，我哋冇人用，我得兩公婆唔用嘅喎。咁我話冇理由啊，啲水鹹嘅流落嚟，點解咧？咁跟住報食環咧，亦都係嚟過，但係成報咗之後成個月啊，都係先至過嚟睇。咁試好曬，試過曬，上樓上又試，都試唔到。咁之後咧， 試唔到嘅意思即係揾唔到個來源。 係啦，揾唔到個來源，到依家揾唔到，跟住咧就佢又外判咗俾出邊做，咁又都係嚟過幾次㗎，我記得。咁跟住依家突然間咧，我哋前一兩個月咧，直頭成嚿石屎冧落嚟啊，嚇死我哋啊！好彩有嘢個假天花晾一晾，好大嚿啊！咁到其實年紀到依家，我哋個天花都係咁。佢唔知係咪唔開水之後咧，令到我你驗唔到佢係鹹水定乜嘢啊？咁我哋其實同佢講，你其實你搞掂上高，我哋自己整翻個天花，我就唔 cam， 即係唔就算係你，我都唔會用cam 你噶啦。佢都係話自己冇，佢唔開水，一路唔開水，依家到依家都 check 唔到，我哋嘅天花都爛啦。 即係變咗上面嗰、那個即係住嗰個人就唔開水，所以你哋就慘。 係啦，係啦，有好大機會咯。咁因為連外判嗰啲嚟試都話試唔到喺邊度。咁我哋一年幾都係個天花爛噶，同埋咧前嗰一兩個月咧，連啲電燈咧，電燈嗰個好似想漏電咁，一聲又停咗。咁我哋另外搭一條線先開到燈。 好嘅，聽落 咁一路拖到依家咯，我都唔知點算。 明白啊，羅女士，聽到都係危險啊，又涉及到有啲石屎跌落嚟，有啲涉及到電嘅情況咁。咁啊，仲有大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你好，蕭亞文。 你好，請講。 是啊，咁我个屋企咧，厕所天花咧就系、是、渗水啦，就旧年十一月发觉有呢件事啦，咁啊报咗呢个管理处，咁跟住管理处就劝喻我哋报食环啦，咁啊报食环之后咧都系需时，好似之前嗰啲听众讲系一个月后佢先至会俾封信你，就约你上嚟 check 啊睇下成咁样，咁啊即系搞咗好耐啦，辗转反侧，咁跟住咧。就要聯絡上面廁水啦，放顏色水，咁 check 到個源頭啦，咁跟住佢仲要揾出面嗰啲叫做外判商，即係嗰啲嗰啲類似重量行啦，又要上嚟用紅外線去 check， 咁啊 check 清楚，終於係啦，咁跟住先會發封信俾樓上，就係、是、防擾通知書，就要樓上去維修啦，咁啊樓上都算係即係合作嘅，咁但係因為維修都需時啊，咁喺佢維修期間，我仍然都係滲漏嘅、那個天花。都冇辦法，好啦，咁跟住輾轉反側，咁啊樓上做完之後啦，咁啊樓上去通知食環咯，咁食環又要上去 check 佢係咪通做完嗰、那個即係維修工程啦，做完咗之後，跟住咧食環咧又要將呢個 file 咧去掟去屋宇署，因為佢哋嘅滲水板係個 joint office 嚟嘅，係食環加屋宇署嘅，咁啊當食環處理完就又拎過去屋宇署，屋宇署咧又要再嚟 check 喎，哦你係咪即係再 check 嗰個水分啦，即係濕度係咪即係 below 35，咁先會撤銷嗰個對樓上嘅防擾通知書，咁啊又係輾轉反側，又要外判嚟又要 check 啦，又紅外線又 check， 搞咗一輪，好啦，咁跟住佢啊，其實佢哋做完曬維修之後咧，都需時等啲水分去乾嘅，因為佢都滲咗咁耐，我見到鋼筋噶啦，滲到個天花見到鋼筋。咁跟住佢，因為雖然上面做咗啫，但係你舊有嘅水分仍然存在咧，都係唔可以即刻度到嗰個水分係合格嘅，即係會絕35.6。好啦，咁又等啦。咁等嘅期間咧，咁佢又冇完全冇同你有任何聯絡嘅喎。咁我覺得等，咦？點解等咗一個月咯？月都好似冇乜聲氣嘅。咁我打食環問。市人話：哦，而家呢個花盒咧 pass 咗屋宇署啦，你問屋宇署啦。好啦，問屋宇署，跟住咧，哦係啊，你個花盒知噶啦，我哋處理在處理當中啦。咁我處理到幾時咧？咁跟住即係搞咗好耐，終於即係都搞到啱啱可能嚟緊，即係 上個月啦，叫搞完啦，即係搞咗啦，即係完成曬嗰個程序。咁但係咧，即係我呢個 experience 咧，其實好痛苦。即係如果我都算係，我諗翻，我聽翻頭先啲聽眾咧，我都算係一個幸運嘅 case。原來雖然係衰事一年，但係都叫做係搞掂咗。但係期間就知道原來佢哋嗰個聯合辦事處嗰個做嘢方法就係將個 file 掟嚟掟去，掟嚟掟去，總之係遊花園，即係遊一輪咧。咁你要自己去揾啦，去鬧你個 file 喺邊度，去到邊度啊？而家我 file 去到邊度做邊個部門做緊啦？佢哋係唔會有一個跟進嘅，即係唔會話我問佢，咁其實你哋會唔會有一個時限係幾時一定要 file close 噶、case close 啊？你唔可以無了期做落去，佢冇噶，個 case 唔同噶，咁所以變咗即係。剛才聽眾講的嘢咧，完全係即係我絕對理解啦，係無了期嘅，即係睇你好唔好彩，佢、 okay. 可唔可以 catch 到你翻？如果唔係，你就一路等咁。 明白，大小姐嗰個經歷都係喺唔同嘅程序啦，都處理衰事嘅情況啦。我哋聽埋周女士嘅電話，早晨。 係早晨啊。 係請講。 係，因為我呢度咧都係流水嘅，個樓上咧佢係唔合作嘅，佢一路以嚟咧。天光佢都话唔漏水嘅，直情直到后来食环署咧 check 咗出嚟，佢试水咧，我下边要攞六个兜嚟浸住啲水先可以去到厕所冲凉嘅，可以浸到咁嘅样，但系都唔肯维修嘅，甚至乎咧，如果我哋上去叫佢咧，唔得喎，咁样漏咗，佢就话报警，话我去骚扰佢咁样嘅。 但系咪试到个源头系嚟自上面先？ 是啊， 已经是渗水办或者你外面找人找了是肯定了这件事。 肯定了，但是呢直到现在他就已经维修好了，但是时间已经三年了。 哦， 可以骚扰到我三年了，我现在呢就想看看怎样可以追到他跟我维修，因为确实他真的不合作。所以令到我好烦扰，哇！嗰时候一翻到嚟，一入到厕所嗰刻咧，都觉得唉，上高啲水。我而家啲天花全部生晒锈，因为我都系啱啱新装修嘅，我搬入嚟半年就开始漏水到而家，三年啦。 明白。 系几头痛，我点样开始可以令到佢可以同我维修咧？ 明白啊，周女士嗰个情况啊，见到食环署都话楼宇渗水咧，一般都系一啲楼宇单位设施嘅污水渠破损啦，或者楼层一啲防水层嘅物料破裂咧，以致污水经楼宇嘅结构咧渗到其他嘅楼宇单位嘅咁。喺确认咧系渗水源头咧嚟自破损污水渠等嘅情况咧，造成一个卫生防扰嘅时候咧，联合办事处咧可以根据咧系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咧，系向造成渗水嘅相关人士咧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咁啊规定。在通知指明的期限之内是减除防扰的，否则有关人士会被检控，如果情况持续，联合办事处可以向法庭申请防扰事故命令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周作人的《雨天的书》是一部自编文集，是中国现代文学时期重要的散文集。 这部散文集最初的部分诞生于1923年，对作者来讲是人生重要的一年。而1923年7月17日之前发生的鲁迅周作人失和事件，应该是最为人所瞩目。在北京八道湾11号，两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搬来了这里，对两兄弟来讲都是重要的转变。至于因为什么原因失和，就没有确实的答案。 周作人当日的日记呢也都被剪去，鲁迅呢也都没有再述及的。但是对周作人来讲，兄长的离开呢绝对不好受，他的女儿若子的病呢也都在当年断断续续。所以在《雨天的书》里面，不少文章有闲色潇洒的味道，阅读的时候呢就千万不可以忘记当中的苦味。 在《雨天的书》之中，周作人重视的是地方之美，认为书写各种地方风土，显现出中国文化独有的趣味。这个相对于五四初期过分重视西化，是大部分中国传统有害，是一种进步。 而周作人认为传统中国生活本身呢就具有美感，在生活的艺术中，他是这样写：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像动物这样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一个方法，将生活当是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种方法，两者之外呢没有其他路，有的呢可能就是禽兽之下乱了调的生活。当中所谓微妙地美地生活，可能跟今日不少人口中的小确幸有相通之处都不定。